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每天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每天晚上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大家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很多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一些生活中自己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和我们分享，和我们来交流，和我们讨论。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就可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可以了解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我是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也是这个名字，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那么找到之后呢，可以给我留私信，留言的时候尽量把您的情感的困惑和问题说得详细一些。如果只给我一两句话，那我们不太好回答。大家可以把你的心情、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你的困惑、你想提出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和你讨论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沈阳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啊，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位女士呢，她说诶，我想知道哈，一个男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一个女人啊。说我现在吧就特别的困惑哈，我和我的这个男朋友啊，我们俩已经恋爱2年的时间了。他呢很少带我去见他的朋友，在我再三要求之下呢见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呢好像也认可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但是我的男朋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跟我说，媳妇儿，将来我娶你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可是结婚这事儿吧，他好像又不放在日程上，经常呢我给他发微信，他要好长时间才能回。你要问他，他会说上班啊，哪儿那么方便马上能看到微信，马上就能给你回啊。有的时候我生气了吧，他也不愿意好好哄我。有的时候我生气了，他还在一边打游戏。还有呢，他记不住我们的一些纪念日，那些我在乎的纪念日啊，甚至我的生日他都会忘。所以啊，我就觉得我想知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表现啊，到底这些表现算不算爱我啊。上周我逼着他问，我说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他说我当然爱你了，我不爱你怎么会和你待2年呢，我当然爱你了，爱你我才想着要娶你啊。那我又问他，你什么时候娶我啊，他说这不咱们俩还算年轻嘛，咱们再自由一段时间。他说再说家里也没准备好啊，我今年25岁，他今年26岁，我们呢是2年前开始谈恋爱的。我和别人说起来 大家都说其实真正的男生就是这样的。那我还是想知道，我真的有的时候就在想，这就是男人爱一个女人吗？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不是会分分秒秒的关注她吗？不是会秒回微信吗？啊，不是愿意生气了一直会哄吗？嗯，不是会很在意我的那些小心情小情绪，如果我不高兴的话，他也会陪着我不高兴，或者他会哄到我开心为止吗？那为什么我的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嗯，我觉得这真的，你说要说到这个男的是不是很爱他， 嗯， 很显然的我们也看不到，从他的描述里边好像也听不到这个人有多在乎他。一般女人来讲，这个男人爱他的话一定是在乎他的， 嗯， 这个在乎他的表现呢，我们说一般就像你刚才念到他在微信里边说到的这个重要的节日啊，他不知道啊，都已经忘了、比如两个人重要的日期都记不住了，甚至于对于结婚啊或者说这个打算没有， 嗯， 你问他啥时候结婚没有啊，他只是告诉你一个答案，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但在一块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 嗯， 你接受了你就接受，不接受了反正我就是我，这种方式就这么简单，就是我接受你，我喜欢你，我爱你，然后我才跟你在一块儿。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反过来要问这个女孩子，你跟她在一块两年了，就这个人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你， 嗯， 非要跟她在一起。因为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前几天在跟好几个小年轻的朋友们在谈恋爱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交流这个话题，就是说大家都是困扰的，就是找一个什么样才是爱的状态， 对、 就什么样才能够真正去爱啊。一般我对女孩子的建议就是说，因为女人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情感很容易卷进去， 嗯， 但其实呢他俩是不合适的， 嗯， 但因为之前呢没有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给搞清楚，然后就那么待在一块了，待在一起就会两人就会有亲密感，就会有亲近感，但其实在理智上他俩不太合适。这个不合适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叫他价值取向，就大家的价值观不太一样，三观不太一样，离得很远啊。你像他描述他的男朋友，那么很显然的就是说两个人在一些对生活呀对婚姻啊对将来这种看这基本的看法， 嗯， 不太一样，不太清楚。 嗯 啊，比如说我刚才也读到微信里面读到一篇，正好是这个写的这个关系的文章。 嗯， 比如说一个妻子呢，那么跟她丈夫的这种互动，那丈夫就是什么家务都不做， 嗯， 然后啥也不管，然后呢回家就是看电视，要么打手，要么玩手机游戏。 嗯嗯， 甚至丈夫还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太吵了，影响我睡觉。 嗯， 妻子是忍无可忍，妻子说我这个理解他啊，是吧，把孩子哄得不要干扰他， 嗯， 然后好好做好家务啊，给他所有一些照顾得很好，哎，但仍然换不来这个男人呢对他的丝毫的这种这个好感，或者说对他的这种亲密感。 嗯， 然后这妻子突然有些就生气了，就问，难道我做的这一切 嗯 都不能够引起你对我的丝毫的一点关注吗？ 对呀， 没想到她的丈夫也爆了， 嗯， 说我本来就不想要孩子， 嗯， 啊，结果你非要生孩子， 嗯， 你看现在把孩子弄的，就是我之前睡觉都睡不好， 嗯， 你看这个其实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是重大问题，就是看起来这个丈夫压根就不想要孩子， 嗯， 但因为大家可能在一开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认真的去面对，结果就。 嗯， 出现了后期就不断的引爆，甚至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孩子呢，可能跟她的男朋友还要做一些深入的沟通。现在你不是说你考验她怎么去爱你在乎你，你还不如说如果想跟她在一起的话，再跟她重新谈一下， 嗯， 是吧，在重大问题上谈一下，啥时候你结婚。你说像这男孩子说，哎呀，我家里面没准备好这个那个的，那很显然的这男孩子自己他没有为他的婚姻做任何的思考和准备， 嗯， 他是非常被动的，等着家里边房子买好了，酒席订好了，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了，车什么弄好了之后，通知谁儿子结婚了啊，我就通知你结婚了， 嗯， 那这样一种状态呢，很显然的，到婚后我觉得也不会多快乐， 因为这孩子看起来在他的婚姻大业当中他更听从他父母的一些安排。 嗯。 那这个都会造成将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矛盾。 嗯。 啊，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孩子还不如跟男朋友真的去认真的谈谈你对结婚到底咋看的，然后婚后我们什么时间要孩子啊，那么要几个孩子，现在可以要两个孩子，要几个孩子，要一个还要两个等等，这些你都要去跟他去讨论一下。 嗯， 重大问题上你跟他再沟通一下。 嗯， 如果刚才他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才知道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对， 我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如果你们俩都不能够一致的话，他没法爱你，他再怎么爱你，他怎么去让你快乐，是不是？因为在重大问题上你们俩再不是说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呢至少你们俩不合拍。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的考虑一下。 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男人是暖男，情商也高，那么他们呢和女人相处的时候知情识趣，然后他们会懂得这个哎女人的情绪啊，啊女人是需要哄的啊，那他们也可能是从爸爸妈妈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那儿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应该哄哄女人让女人开心， 对， 男人应该帮女人分担一些家务，男人应该关注到这个女人的各种各样的小情绪等等。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的男生他不懂这些。他会觉得我爱你就是和你待在一起嘛，那我就是这样嘛，我要不爱你的话我干嘛会选择你。那么像这样有一类男生还是需要女生去教他的，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男人是需要被女生调教的，是这样吧？ 对， 就是作为女生你要告诉他你需要什么，比如说你需要他记住下周几是你们的纪念日，你需要他知道你快过生日了，你需要他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也是需要慢慢去调教哈，所谓这个调教不是说去抱怨去数落，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男生也很难有进步。 对， 而是你应该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 对， 是吧？ 对， 那么如果经过调教有一类男生，有一些男生他是慢慢会懂得的，哦原来你喜欢这样做，原来我这样做你会开心，那我懂了啊。但是也有一类男生呢，他可能是觉得什么呀你这乱七八糟的，我行我素，我依然你在那儿闹小情绪，我打着我的游戏，对吧？ 对， 你说想和我一起见见我的朋友们，我会觉得有这必要吗？我要跟我的朋友们玩，你自己玩你的好了。那么有一类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这样的男朋友，慢慢的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类的，这就是韩老师所说的，对吧？就是 三观不合，就是很多重大事情上，其实交友很多东西都显示这个人对待这重大问题的态度。 对对，就是其实你努力了，但是你还是发现你们是不合适的。 对， 那么这样的话即使你逼着他说他爱你，那么他也告诉你了说我不爱你我干嘛要和你在一起啊， 是， 但是你感受不到那份爱，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了。 是， 是吧？感受不到那份爱，你和他在一起，你时时刻刻都会觉得委屈， 对， 都会觉得难受， 对， 都会觉得你是被忽略的， 对， 而且你都会觉得他可能一直是很自我的。也许你们都换一个人，也许你会换到一个暖男那儿，那个暖男开始对你嘘寒问暖，哦，你才能体会到，哦，原来这是我想要的一种爱。也许。我们这是说或许啊，你的男朋友换了一个小女神，他天天围着人家转，他早就放下游戏了，人家稍微的眼神一不对劲，他马上就去哄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你们之间也许并不合适，也许并不匹配，也许你们相互之间都不是合适的那个人。当然我们这说的是也许，我们倒是觉得我们先来尝试沟通，包那个调教也是打引号的啊，不是说像老师调教学生那样，而是把你的需求有没有告诉他呢？有没有让他知道你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被爱的感觉呢？ 对，就让对方一知道之后，他至少愿意改啊，没有方法、没有方向的人，至少他知道了方法和方向在哪。如果你都已经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对方仍然无动于衷，那你能怎么着？ 对呀， 是吧？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 啊。 这是这位女生的问题哈，男人的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你觉得是爱你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听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能告诉我们，你觉得啊，一个男人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爱一个女人呢？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这一位男生啊，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呢就属于特别黏人的那种女朋友，有的时候啊，我和我的同事正在出去办事儿或者忙自己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的女朋友也会打来电话，一定要让我请假去陪她。比如说她说她不舒服要去医院或者说她要去一个陌生一点的地方啊，她一个人害怕。一开始呢我总是答应她的，但是时间长了呢，我就会觉得有点受不住了。我的老板前几天呢在公司聚会上就暗示我了，就对我说，你看你谈恋爱之后好像你在工作上就不是那么专心了啊，这个月你已经请假好几次了等等。过去我在老板眼里啊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型的职员，那么老板呢也过去一直是对我夸赞有加，但是确实自从谈恋爱以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请假也请的有点多了。可是呢如果我跟我女朋友说有些时候不能陪她，她就会生气，她就会闹别扭。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怎么样能让她长大呢？ 有的时候你想让一个人长大呢，你不能揠苗助长，是吧？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再着急，这长大本身呢是他自己的一个事情。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需要长大的话，你去硬从外力去推着他走的话，那矛盾会越来越大。 对， 比如说你用外力推他，你告诉他你已经长大了，那我要工作，我这边领导已经跟我说了，已经给我亮黄灯了，是不是？然后因为你这你也不是什么重大的，遇到什么重大的事件了，我非要每天都要陪着你，那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或者能跟这个女朋友就直接就是说告诉他，能不能我们彼此有一段空间？是吧，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空间，妥协一下，比如一周有七天，那么我们三天在一块，另外三天呢比如说还有周六周日，那能不能我们周六周日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工作日你体谅一下我，你可以跟对方提出来看这女孩子的态度是什么。 对。 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就是那么黏人的话，那说明这个女孩子呢她内心是不安全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我要跟你距离保持的过大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抓不到你，很有可能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想到这样我就非常难受，那为了解除我内心的这种恐慌啊不安啊，那我就要跟你发生连接联系，微信啊各方面，我回微信你必须马上回啊，无论你是跟大老板正在汇报工作，我这要一个微信夸过去你马上就回我，你不回我我就觉得你是怎么着了。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正常的人，心智正常的人，他能够理解和听你的解释，你像这位男士他所说的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按照我们的常规的理解，他是人之常情的，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把你的这种感受呢反馈给女朋友，他不能够理解，他就说你永远把那工作丢了，你也得跟我你也得跟我联系。哪怕你在一个大老板在那汇报工作，我一个电话打回去你必须得接。你不接我就要怎么着。那如果到这种程度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要考虑还要不要跟他继续了。因为这之后这个生活当中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对。 因为工作和家庭我们说它并不必然矛盾。但是呢至少我们在这个大的事情上我们能达成一致。不是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在你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出现，我想让你出现你就得出现，那要这样的话的确没这个日子过起来会非常艰难，就是说两个人经常会把工作和生活弄得一团糟，也就是这个他的女友呢没有很理智的把这个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比如说假如说这位男士呢他真的是 一年365天跟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啊，或者说跟女友待在一块的时候呢也不关注她，那这倒是可以去调教啊。但是我们说两个人的相处不在质量，不在这个时间长短，而在质量。那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能够非常关注他，然后跟他一起互动啊，跟他一谈心啊，或一起出去玩啊，等等，这个质量如果很高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缓解女朋友的那种焦虑。 对 啊，但是如果你每一次你们俩在一起的话都在跟他来抱怨，说你看我老板就开始抱怨我了，然后工作受影响，你以后不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反过来呢就是恶性循环。所以我建议这位男士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的做法，就是再跟女友在一起的话，他要说你要黏着你，要抱怨你这抱怨的，你至少你不要那么生气啊。然后呢你要充分的就是说把你们相处的哪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呢质量高一点啊，玩得开心一些，谈得投机一点等等，对女孩子关注一点，可能这个女孩子她对你的那种安全感就会增强，她就不会黏得那么紧啊。如果她内心里边，其实我刚才我们说那么多，其实就是女孩子内心里边真正的一个需求呢，就是她对这个男朋友的安全感不是那么足。如果你给她充分的安全感，那这女孩子黏你的那个程度呢也会下降。 对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也就是说通常对于这种比较黏人的另外一半，我们要给她充足的安全感。 对， 这样的话在这个跟她讲讲道理。 对，你不能抱怨 她，让她明白。 你要抱怨的话两个人就打架了。打架之后她就觉得你不想让我依赖你。 对， 然后呢这个矛盾就更大了。 谢谢韩老师。下面还有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34岁了，那么我呢是一年前结婚的，我和我先生遇到的时候吧，就有一种那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我们很相爱。然后结婚不久呢就查出来我因为有炎症不能自然受孕，那么后来呢就做了手术，然后开始尝试试管婴儿，过程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那么后来呢就怀了孕，怀到了双胎，家人都特别的高兴，全家人都很高兴哈。我的先生更是兴奋不已，一家人都在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但是就在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查出孩子有问题，那么就不得不做引产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身体和精神上都是打击，家里人当然都在安慰我，我先生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我也不停的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多月过去了，家里人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已经放下了，但是每到夜晚呢就彻夜难眠，经常会暗自掉眼泪。目前身体上也复原的不好，我先生在外地工作，周末才回来。这件事情之后我忽然不太想见他，我很自责，恨自己，因为我是觉得我不能生育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先生对我越好，我就越不想面对他。他每次回来，我们都不提这件事儿。我也尽量让自己和从前一样，可是真的能回到过去吗？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是刻意装作若无其事，一方面是怕他担心，另外一方面是觉得他如果每次回来都看到我不开心，总有一天会心生厌烦的。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想家里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可是我自己又一直憋着很难受，身体不舒服，精神上很压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像这位女士她说的状况就特别适合做心理咨询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他这个本人呢，他这个状况主要是他本人的一种感受。你看他的丈夫啊，包括周围的所有亲朋好友，对他来讲都是很宽容理解的，但他自己，这是他自己过于内疚，过于自责，认为这个问题是他造成的啊。第一呢是因为自己有炎症，然后不能自然怀孕，好不容易试管婴儿，结果孩子有曹操有问题，然后也不得不这个停止人生。那么这一切他都认为这是我的错 啊，这也是我们在心理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人之所以有的人陷入这个困境当中，比如说得了抑郁症啊，或者自卑啊，或者有其他的心理困扰，这里边很大的原因在于呢，他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自己的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嗯 啊，就说是我的不对， 嗯， 他的预期就是你们周围人家人该去责怪我、痛骂我，哎，这个我倒接受， 嗯 啊，结果你们不但没有痛骂我，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对我那么好，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负面的判断，他认为丈夫内心肯定会对我不满， 嗯， 他就认为丈夫你现在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装的， 嗯， 这个就很可怕， 嗯 啊，这就是说心理学上叫自我预期。那你预期这个人他迟早有一天他会不爱我的，迟早有一天他会抛开我的，他因为这个社会抛开我的，如果你用了这样一个预期呢跟这个人交往的话，也就是说你不信任这个人，你把这个人假想为一个坏蛋一个坏人，那其实呢对你自己对那个人都不公平， 嗯， 因为事实上的那个人不是啊，但是因为你有这种预期，你会把一些很模糊的判断，比如有一天碰巧某一天丈夫有点累啊，工作可能有点累，或者你夫妻俩不可能说没有一点冲突的啊，会拌个嘴之类的。如果有一天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好了，之后你是马上就可以找到证据了。你看，就是你心里面对我不满，你早都不满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现在突然爆发出来了，等等等等。那么这其实是这位女士自己内心假想出来的问题， 对，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些专业机构，比如找一个专业心理咨询师呢，去沟通一下，把自己这种内疚的负面的情绪释放一下。虽然这一次失败了，并不意味着下次也失败， 嗯， 还准备积极的去这个做试管婴儿也好，或者用其他手段都可以啊。我想你想让丈夫高兴满意，或者让家人快乐，那就是更积极的去备孕，是吧？这个一个备孕，另外还可以再，既然已经通过试管婴儿可以怀上孩子，可以再进行一次，是不是？等到身体调理好了，可以再做这种准备。 可以去看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好好的去聊一聊， 把这种情绪给释放一下。 对对对， 这就是内疚和自责，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绪。 而且还是有希望再要宝宝，那么得先调理好情绪和身体。 对， 嗯，然后再向下一个目标。 对， 再要宝宝，再去努力哈。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在稍后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了他，我们在台北唱着，我们在北京唱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回答各位听友和网友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节目中每天播出的内容就是我们和听友和网友来分享讨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微信。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这档节目，每天播出，每天22点。那如果您想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点，大家都希望能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您就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大家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韩老师，我们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呢说，我想问一下我老婆，我老婆这个人吧，这个在家啊就说话啊挺横的，在外面吧一点都不横，在外面对别人吧属于那个非常懂事儿，还挺温柔的。我们呢这个在家里面吧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老婆呢不上班，在家里哈，她这个生了孩子，那现在呢孩子已经1岁多了，她就是跟我的家人关系处得不好，跟保姆关系也处得不好。说实话，我们并不是那种很富有的家庭，我一个人赚钱，孩子又小，这个还要请一个保姆。其实呢，好几个保姆都让他给气跑了，或者让他给骂跑了。现在请个好保姆不容易，如果要请一个好保姆呢，拿出的这笔钱也挺不容易的。那他就好像觉得人家到了家里之后，他就是家里的主人。这个其实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你跟保姆互动交流的时候啊，你要尊重别人一点。可是有的时候我听他那个口气吧，训起别人来，真的，要是我也待不住。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我爸我妈说话啊，对我的亲戚说话啊，也都属于不太客气的。对孩子更是这样了。但是你说一转脸在外面吧，他就挺温柔的。我呢听你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我啊还学着他温柔的时候，我就表扬他，我说老婆你这样多好啊，你看你跟别人说话那么温柔，你能不能回到家里跟咱爹咱妈跟保姆说话也能这么温柔一点啊。然后他立刻他就变了，他对我说话也就变得很横了。所以我就想知道哈，我怎么样能让他在家里变得温柔一点呢？他不是不能温柔啊，他对外人挺温柔的呀。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很典型的叫窝里横，窝里横。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在家里边对家人特别苛刻，但是在外边对别人特别好。这种人的一个心理特点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他对于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是特别在意的，但是这个周围人不包含他的家人， 不包含他最亲密的人啊，这就是这种人的他的内心的这种模式啊。那么这位丈夫呢说，怎么让妻子在家里面变得温柔？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已经跟他明白的说了，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仍然是这样啊。跟这样的人相处，如果这个人，如果这个妻子在不改变的前提下，如果家人能够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啊，什么叫保持距离呢？就你不再去那么，啊，我们说不是说不在乎他、不关注他啊，而是说呢，你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沟通和交流啊，比如说换保姆，可以啊，但如果这个保姆被他气走了，那你就不要再马上又跟他换了， 嗯， 说你晾他一段时间，啊，让他觉得这中间是有距离的。你看他对保姆应该说雇一个保姆到自己家里来，保姆人家也是人，你也得尊重人家的人格，是吧？最起码的，你别，那这个妻子可能觉得我给了你钱，然后你就得听我的话，然后我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啊，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妻子本身呢，那种自尊感是非常低的，她需要别人啊看得起她， 嗯 啊，当然她为了补偿这一种东西呢，她就会对自己的家人显得高自尊。啊，觉得可以，因为别人我控制不了，但是家人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啊，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其实挺难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让妻子有所转变的话，就是这个丈夫心要稍微狠一点， 嗯， 这个狠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跟他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那么关心他，或者说那个关心呢不要那么及时，啊，让这个人稍微的感受一下。啊，稍微的感受一下，反而你给他拉远距离了，这个妻子才会冷静。 嗯， 啊，他才会知道，啊，原来，这个太原来因为太近了，他可能伸手就会打到你。但是现在你跟他拉了一段距离了，这时候他都很难了。 嗯， 啊，所以而且让他意识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最起码的尊重的，哪怕，我是你丈夫啊，那也最需要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妻子，你去跟妻子讲道理，我觉得这个妻子是不可能听进去的，啊，因为她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其实这个妻子呢，就是没有我的状态，就无我的状态，就在她在无我的状态呢，尤其是在别人面前，在家人面前呢，她就表现出充分的像个小孩子一样，你们都在关注我，你们都在听我的，这个实际上是两极化的，她在外边呢是完全被别人所影响的。啊，就是说只为别人考虑，那么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呢，他只为他自己考虑， 嗯， 不为别人考虑，就是说是两极化的一种表现。所以对待这样的人呢，那么我们说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需要一个极大的成长， 对， 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的那种状态，两头折腾啊， 嗯， 那么从丈夫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帮他忙，那么你就要跟他保持距离， 嗯， 适度的保持距离，你只有这样让他才能知道，啊，他要去怎么样去对待一个人，他能知道这个。如果你跟他离得太近了，他有求必应，所有的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 哦， 反而会更糟糕。 哦，明白了。 啊，这是很多人在这种人际关系里边呢，他无法跳出来一个根本原因，好像觉得我不能那样做呀，他这是我的亲人呀，我不要去冷淡他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不跟他保持距离的话，那这关系就更难处。 嗯 啊，因为他不太适合近距离的交往，他适合保持距离的交往。 嗯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另外呢，有一位女士问道哈，说我现在结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但是呢我丈夫呢是再婚的，那他有一个孩子，孩子呢是和前妻在一起的，离婚之后吧，这个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离了婚，但是呢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一直在他前妻家里边照顾着那个孩子，因为那个孩子从小是爷爷带大的，离不开爷爷。那么他前妻呢家里边还可以，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嗯，因为他经常会 把他儿子带出去玩，后来呢也经常会带孩子到我这边来，而且呢我这个公公到我这边来的时候也经常会把孩子带回来，可以说每一次他到这儿来都是带着孩子来的。那么我自己就觉得他的父母他基本上都是在围着那个孩子转，我一个人感觉非常的孤立。他们家把那个孩子看得很重，因为那个孩子是他们家的孙子，他爷爷他的这个父亲呢总是这样说，说我的孙子如何如何，我的孙子如何如何。可是他们都已经离婚了呀，我也知道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是这个孩子在他们家很重要。可是我进入了这个婚姻当中吧，我就是觉得我特别的多余。之前我觉得他孩子已经判给了他的妻子了，那么我想象的是孩子和他这边的牵连会少很多，可是我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的确，这个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呢，在这种关系当中自己被忽略了，其实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既然你跟这个人要结婚了啊，要跟他生活在一起，那还是要看这个人，不是看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你跟这个人结婚，你的丈夫对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你想，这如果换个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那是他的亲儿子啊，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啊去忽略他的儿子，是吧？而且呢，我想跟这位女士还要有一个沟通，就是其实他对于他儿子的那种重视和对于你的重视呢是性质不同的，他不可能不重视这儿子，那是亲子关系，是不是？ 嗯， 那他的亲儿子他不可能不重视的，你也不需要去改变他。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不让他跟他儿子有过多的连接，那反而会激起了你们俩之间的矛盾。 嗯 啊，我觉得正常的或者说比较合适的解决途径就是说，那边他跟孩子的互动呢你不去干预， 嗯， 甚至于呢你也可以卷入一点也没有问题，毕竟那是个孩子，是吧？他对于孩子的那种关注和爱跟他对于你之间的这种感情，这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 嗯 啊，之所以你选择跟这个你的丈夫在一起生活，我想一定是你看他的个性或者其他各方面跟你比较匹配， 嗯 啊，是这个原因。而且还有一点呢，你可以把你这种感受呢直接反馈给你的老公， 嗯 啊，听他的看法是什么， 嗯， 啊，取得彼此的谅解，你的原因。而且还有一点呢，你可以把你这种感受呢直接反馈给你的老公， 嗯 啊，听他的看法是什么， 嗯 啊，取得彼此的谅解。你不是一个人在闷气，毕竟你们俩已经结婚了，是不是？那么你不能一个人在这生闷气，然后生了很多很久，人家也不知道，是不是？而且如果对方知道你是在生这个孩子的气的话，可能所有人都无法谅解你， 嗯， 无法理解你，你怎么会跟一个小孩子来去抢呢？ 嗯 啊，所以我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们对于孩子的爱和对于你的这种关注呢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啊。你需要的是，你只需要你的这个丈夫对你关注 OK 就可以了啊。至于说他的公公对你的关注，因为毕竟你跟你的公公之间，至少目前之间你没有什么连接，是吧？如果不是因为丈夫的话，你跟你的公公之间就陌生人，你根本不认识他。而且你跟你丈夫也没有生育孩子，那跟你的公公之间是更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因为之前你们都没有关系，现在既然结了婚了，即便是有一点关系，但你们之间还是那种交集不多的啊。为什么他跟他的那个孙子交际那么多呢？跟包括他的孩子的前妻还在交往，那原因就在于这里面有连接， 嗯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还是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尤其对孩子，不要跟孩子去争啊，谁要重视我还是重视孩子？如果这样争的话，结局一定是这位妻子一定会很被动， 嗯 啊，而是啊。看你的丈夫对你的态度是什么， 嗯， 关注这一点。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够理解哈，因为他没有前一段的，他是第一次进入婚姻， 嗯， 那么在丈夫前一段生活当中有那么多关联的人哈， 对， 因为孩子 丈夫的父母对孩子都一直很好，那么这个丈夫呢也会因为孩子和前妻，往往这个二婚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的啊。再怎么样，孩子即便是给对方了，那么也会和前面的这个前妻或者前夫因为孩子有各种的交流，所以再进入这个家庭的他可能就会觉得有那种被孤立的感觉， 嗯， 有这种感觉。那么进入再婚家庭，在之前其实就应该做这样的心理准备。 对， 你不能把一个要进入一个就是以前有过婚姻的这样一个人再去生活的伴侣，那么你考虑的太简单。 对， 当你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里，一看，感受到已经是这样了。那其实该调整的是你。 对。 因为对方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对方做错什么。 是。 就是对方的亲情的连接和孩子的连接也好，对方的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疼爱也好，你无力改变，你没有办法改变说爷爷奶奶少疼一点孙子，少带孙子到我们家来。这是不可能的， 对， 对吧？那么你也不能说，哎，你对你儿子少关注一点，你关注我一点， 对， 你也不能这样做。 对， 那么你能够做的可能是更巧妙的加深你和丈夫之间的情感沟通和连接。 对，而且就是如果你能够跟这个孩子去关于像他的家人一样去关注这个孩子的话，反而你会跟这一家人相处得非常好。跟他的跟你的公公包括跟你的丈夫会相处得好，就是你去接纳这个孩子，而不是现在去排斥这个孩子，你也去接纳这个孩子，孩子其实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把这孩子视若是你的孩子，你试试看，这关系马上就良性了，就可以朝着比较良性的循环去进行了。你的公公啊包括你的丈夫啊这样你可能另眼相看，为啥呢？因为你的公公呢包括你的丈夫呢现在心里面也在犯嘀咕，你接不接纳这个孩子，这孩子走入这个家庭的你接不接纳，是不是？这是人家的一个顾虑啊，就像说咱们都说后妈难当，是不是？那你这个后妈你去怎么样去当一个后妈呢？如果你把这个角色给当好了，那我想你们的关系之间这几个人的关系都会处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也是很关键的，而不是被动的等着丈夫呢把那个孩子冷落了，把你给看得更高一点，看得更重一点，这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啊。 对，所以这个事情上你自己就是要看开，做调整，然后要知道集中精力在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上。 对， 另外就是还要能让自己能说服自己能够包容他和他孩子的关系，那么他家人和孩子的关系， 对， 其实你并不孤立。如果你自己想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么你的这个以后的路就会比较难。 对， 就会 你自己在被动的等着，大家都在围着你来转，这是不太可能的。 对，所以你得主动出击，你甚至还可以更多的去理解他们的亲情。 是 吧？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公公婆婆，其实你和你丈夫已经结婚了。你的公公婆婆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你的公公和婆婆，那么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要让他们看到你的得体， 对， 你的懂事， 对， 那这样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好。 对，假如说他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如果处得非常好的话，我相信这就是个一个技巧，或者一个节点。你这个女士所担心的，这种一切都会改观。如果你跟这个孩子也对抗上了，那可能就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另外一位男士问到问题啊，他说我呢是最早谈恋爱的时候啊和女朋友是异地，那么后来呢我就到，因为要和他结婚，我就到他这个城市工作了。这个他的母亲啊就属于那种特别强势的，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这不，我很想带孩子到我父母那儿去，我父母也想孩子呀，想看看孩子啊。孩子现在呢4岁，可是呢，他的母亲总是不让我带孩子回到我父母那儿。有一次，这个只好我都买了孩子的票了，他这个妈妈不让我带孩子回去，我只好一个人回去了。那么自从有孩子之后呢，他妈妈经常就到我们家来，他妈妈属于进我们家连门都不敲，直接拿钥匙一开就进来了。我跟我妻子说过很多次，我说这是咱们的小家，你是不是跟你妈妈说一下，有的时候还是让她提前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声，微信里跟我们说一声她要到咱家来，不然咱们也不太方便啊。但是呢，我老婆说那是妈，什么时候来就来呗，再跟她说那显得太见外了。这就让我觉得吧，家不是我自己的家，孩子的事情我都不能够做主，我有点想离婚了。 这的确是这个妻子呢，这个做法的确是不妥当啊。我们总是在这个很多婚恋沟通的场合就会讲到，就是说如果自己的家呢，其实就是夫妻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湾啊，就是很也是一个他们的爱情的或者是婚姻的一个极点啊，非常隐私的一个地方，结果会如果是被陌生人，当然对这个妻子看来呢不是陌生人，那是我妈，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是不是？但是对丈夫来讲呢，毕竟很陌生。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累加起来的，累加起来，比如说孩子被拒绝不能够去他们家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丈夫不妨去这样去沟通一下啊。我们说先不要想着去离婚，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来离婚的话，我觉得也倒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说你的妻子啊是不是说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一无是处了啊，还是说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还都挺好，就是他对他妈的态度让你受不了啊，让你觉得这个做法不妥。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来啊，可以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如果这个妻子不去说的话，那丈夫这个男士呢，你可以直接跟你的老丈母娘可以来沟通。你试试看啊，就是说看他们能不能够去理解，是不是？然后呢每次妈你提前来，然后我给你准备吃的，然后你啥时候你说。啊，你今天来的时候，你给我打一招呼，提前给家里面，打扫打扫，或者说我给你备些吃的，买些东西等等，就委婉的去这样提醒一下，试试看啊。另外呢，你的老丈母娘来你家里面不敲门，就直接就进入来，她有没有规律？是不是？有没有规律？就是说1-3-5来，2-4-6来，还是说没有规律？啊，是吧？你如果你抓到规律，你不想遇到她，那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位丈夫说我想离婚，那这事呢我们说也不是说一个不能去选择的一个选项，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妻子提出来，跟听听他的感受， 对， 是吧？你可以把你的感受，这不是一个儿戏，不是玩笑话，你可以跟你的妻子郑重其事的提出来说，我需要我们有一个空间，我不是反对咱妈来咱家，不是反对这个，而是说呢，我们的家有需要我们的一个隐私的空间。妈来之前呢，你跟妈打声招呼，让妈提前给咱们说一下，是吧？来了，我们好接待一下妈，是不是？等等，反正是就是说，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空间，啊。那你这个话，你跟妻子说出来，看她自己到底是什么反应。如果而且你告诉她，如果你要真是一辈子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接受不了。 对，你得告诉他，就是我知道这个男士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家，应该也算是一家之主啊， 对 啊，或者说至少是这个小家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但是现在感觉没有自己的位置，自己既不能为孩子做主，也不能这个把自己家里这个小领地这个能够看护好，好像这个随时他的生活都被妈岳母入侵着哈， 对。 确实是这样，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对，我们曾经我也在好多婚恋讲婚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很多场合就说到这个，结婚的人一定不要让父母亲 就是说就觉得哎呀，我这是我爸我妈，没有什么距离是吧，要是就交给他们随时就来了、啊、 对， 当然你看有些父母亲虽然就这样，有些父母亲还是知道哎，人家小两口， 对， 人家的空间，说每一次去之前都要打个招呼， 对， 不可能就破门而入， 嗯、 啊、这样对人是很不尊重的， 嗯 啊，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做电视节目时遇到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她去她女儿家从来就是他又觉得我要去你就得给我开门， 嗯嗯 啊，所以那一天那是跟女儿之间有矛盾，那妈那一天就把手都给敲疼了， 嗯， 但是女儿在屋里面就不给他开门，那是女儿不想让他妈，不想让妈进去， 嗯， 这妈就觉得他一直听到屋里面有响的，里面肯定有人啊， 嗯， 但是女儿就是不给他开门， 嗯， 哎呀，这妈就非常伤心，说哎呀，你说这个女儿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嗯、 啊、我当时就告诉妈，我说你在敲门的时候你有多痛，你女儿心里边也有很痛， 嗯， 她不想让你再这样敲了， 嗯， 是不是啊，啊，就是说女儿的家是有一定的空，有一定距离，她结婚了就她自己的生活，你再关心她，真正的关心是保持距离啊，不是说还是那种事无巨细卷入她的生活当中， 嗯， 给她一定的距离，这样女儿才感觉到孩子会选择成长了，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呢，丈夫呢多搜集一些这样的故事， 嗯 啊，给自己的妻子来听啊，这样都会很好，是吧，啊，要不然的话这妻子就这样下去的话，那真的尤其是丈夫如果接受不了的话，那真的会问题会越来越糟糕， 嗯啊，对， 那么丈夫一定得表明自己，很严肃的告诉妻子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对，表明自己的态度哈、嗯、你要说服你妻子，也许你妻子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 他就觉得是妈，因为他和妈妈的关系太紧密了， 对 啊, 对 啊，那么所以在他的意识当中妈不见外， 对， 但是在你这儿你可能是需要一个边界， 对， 那么你就要把这个边界告诉你的妻子，是吧， 对，比如说你不再告诉丈夫，比如说你可以这样给妻子说，妈突然来了，比如说我那天在家里面洗澡还没穿衣服呢，妈就进来了，你说咋办， 嗯， 这种场景很尴尬吧， 对， 是吧，我正在洗澡突然妈来了， 嗯， 我衣服都没拿进浴室里头，那我咋出来、 嗯、 是不是，这是尴尬不尴尬等等、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讲一些技巧啊，因为这事呢只是说这是个沟通问题，不是说你们感情真的就出了什么问题、 嗯、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去就是真的轻易的结束一段感情， 对，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留问题给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还可以找到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还迷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